在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誓永不移，期望有日相会时， 期望有日相。 正杰加上吕安娜，人在旅途洒泪时，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答二啦。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啦，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嘅。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24日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正月24嘅，室外温咧有11度啊，相对湿度70%。天文台发出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感恩感恩啊！真系因为咧已经系冇寻日同埋前日同埋大前日咁冻啦。因为咧即系我哋成日讲咧湿冻系冻好多噶嘛，今日咧就已经系放晴啦，所以咧天气系已经好转啦。嚟紧咧都冇咁寒冷，不过日夜温差都系会较大噶，所以大家都系要好好保重啊！唔好介意冻，着多几件衫咯。 看透了冷眼，心早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续往还，令我饱经聚散，尚多憾。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望，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看透了冷眼，心总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续往还，令我饱经聚散，尚多憾。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即使我独个的跌坐。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多，情爱每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来度过。对你仍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在爱路继续浮沉，天空中星辰如透泣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今孤单一人无声的 有时咧，天文台话俾你听几多度都好啦，自己觉得几多度先至系最重要。因为每个人的感温都有些不同的，可能有些人二十度你都觉得要披件大褛，有些人几度可能都还是穿短袖衫的。确实呢都是只是一个数字，最重要就是自己怎样感受到个天气。当然你说这个数字真的可以反映到外面真的有几冻的，那么要跟你讲一下啦。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啦，早上天气寒冷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为16度啊，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啊，气温系会逐步回升，日夜温差系较大嘅，明早仍然寒冷，下周初至到中期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室外温11度啊，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都生效。啊，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叫冻惯了呢，冻了几天之后今早出门口觉得都好像不是太冻的。昨天冻到呢是只脚怎样都是冻的，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不是都是这样呢。无论何时何地都好，我都祝福你身体健康，百毒不侵。 月天淡黄，谁凭春雨望？愿向他的温柔，每份心里藏。 路远夜长。谁人吐高唱？天天任雪花飞扬，梦到心烧得我俩。渺茫两极，天各一方，却同看着星光。 每逢冷漠的晚空轻唱歌，我像已伴你星幕之下躺着看月光。 莫雨路长，何愁飘两岸，天涯也 林子祥加上叶倩文，何时何地？ 想你怎么躲，望你迷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方心燃起烈火， 唔好估估下啦，你想知道嘅话咪 send 个口信俾佢，或者打个电话俾佢咯，系嘛？而家即系资讯科技咁方便，系咪？尤其是而家你话见面嘅机会就少咗啦，即系可面则面啦。就算系屋企人都好啦，咁自己都好即系担心自己嘅屋企人爸爸妈妈咁。但系咧，因为始终都系跨家庭啦，咁都有啲担心嘅，即系都唔知道自己有冇带住呢个病菌啊嘛。咁所以我每日都会打个电话俾妈妈，咁啊希望大家都互通下消息，减轻大家嘅担心啦。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许志安加上郑秀文的歌声。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沙，要转几多弯？站上沉默眺望列车的消失，剩下是夜和人和一声声心里慨叹。 是逃避昨日积压的重担，或是为了他朝誓要闯一番，愿极仍在眺望未知的空间，路或尽是循环，仍倾出一生再去探。 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跌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血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能干透。 站后又是又站，讽刺很简单，不知几多悲欢盛满每一班， 实在人造铁路是缩短空间，或是尽量延长人心中的千串慨叹，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挽手倾谈吻干透泣的眼， 要再 小个站，我方可以淡忘，谁人曾停留在臂弯？ 悠悠长途重重山，风急天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长途重重山，风急跌路难，离愁和回忆加起千百担，何时何年才能够风中再遇你，再等几度难，方能等到你，再转几度弯，方能不想 夏小星加上苏芮的这一首车站。跟住落嚟带嚟嘅呢一首歌呢，唱歌嘅女歌手呢可能近排你睇电视会见到佢呀。讲緊佢嘅名字叫做李彩华，加上苏永康呢一首意犹未尽呀。 在某一天闯进我思想，缘分让你眼睛的方向， 隔着人群影遇上，期望共你彼此分享， 让这一刻沾满了方向，让你这个可爱迈上， 在我心中央浪漫如一阵凉， 缘分有如在愚弄我俩， 如在眼内结霜，只看见磨灭印象，长街似尽然已未尽， 让眼睛默默合上，回味那路过方向， 快将香气嘴边再尝， 如感到水亦已在唱，这一刻回头又是我俩，两颗心如旧又重遇上，别要多猜想，我心素养 调换旧有的立场， 似是缘分够，二人向着这方向，常有很多想与你分享，但我看见只有路障， 在那街中央路突然的漫长， 分有如在愚弄我俩， 如在眼内结霜，只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疫苗通行证今日在所有餐饮处所和表列处所，包括街市实行。食环处发言人说，餐饮处所包括食环处辖下熟食中心属于主动查核处所，食环处辖下街市就属于被动查核处所。今日起，所有进入或者身处指明处所的12岁或以上人士，除非获发医学豁免证明书或者因为其他指明情况获得豁免，否则必须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所有进入餐饮处所的人士需要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或豁免证明书及相关二维码，供处所掌管人扫描。食环处辖下街市就属于被动查核处所，进入人士无需要主动出示疫苗接种记录或者豁免证明书。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再次向市民派發電子消費券，並加碼至10,000元，分兩期發放，第一期最快4月派發，預計惠及共660萬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由於市民去年已經登記資料，消費券較現金更快發放，他又預料消費券對經濟的提振作用大約是 1.2%。 其他紓困措施包括退稅上限10,000元、電費津貼1,000元、四季差餉寬減、綜援、生果金等額外多半個月津貼，又首次提出住宅租金開支扣稅。将军澳清水湾道发生三车相撞致命交通意外，造成一死一伤，一名私家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案发喺昨晚10点几，一架私家车同两架电单车喺清水湾道往九龙方向行驶，期间相撞，其中一架电单车的司机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另一架电单车的司机手脚擦伤送院治理。乌克兰最高议会通过实施紧急状态，总统泽连斯基随即签署生效。乌克兰由当地星期四凌晨开始实施为期30日的全国紧急状态。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依靠军队做好所有准备，当局促请国民从俄罗斯撤离。乌克兰军方已经开始征召18至60岁的预备役人员参军，据报将会征召36,000人，但目前不打算组织全国总动员。根据紧急状态的内容，将会限制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在乌克兰境内的行动，禁止群众集会和罢工，当局可以截查民众的身份证明文件，有需要时可以实行宵禁。另外，紧急状态都限制资讯的流通，包括监管民间电视台和电台的工作，禁止制作和发放可能破坏局势的资讯，并对透过电脑通讯和传送资料施加特别限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报33,131点，下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225点，下跌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05，日元11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4，人民币6.31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兑美元0.723，新西兰元兑美元0.6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56美元，卖出1909.3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78%。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

曾路德加上余曾合唱的这一首天各一方。时间来到早上5:40，早晨早晨，今早早为你主持清晨省里有钱陪陪。再次提提你啦，天文台发出了这个的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大家真的要小心保重。 我打电话给你讲了几句你就收线了，你变了很多啊，为什么不跟我谈下去？为什么这么心不在焉呢？为什么对我这么冷淡呢？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没有反应呢？ 从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心愿，我心沉想配合，但我难照做。 都几耐啊？去咗几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有冇一齐听唱片啊？普通朋友唔会咁噶。寻晚你咁夜翻，系咪陪佢啊？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到底你想点？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乜嘢啊？你话我系正选，亦或后备啊？我敢问法，唔算过分啦。 特别偏爱一啲咧有独白嘅歌曲，总系觉得呢啲歌曲背后有一个好动人嘅故事。当然呢一个更加系啦，系我哋电台二台嘅一个嘅古仔，一个广播剧啊，无可奉告。揾嚟咧有前辈啊，郑丹瑞加上何嘉丽嘅呢一首歌《无可奉告》。近排咧，会唔会咧？你成日宅喺屋企咧，有睇韩剧啊、睇日剧啊、睇台剧啊、睇大陆剧啊，乜剧都有睇晒咧？啊，谂起啊，我寻晚就睇咗啲日剧，今日谂起啊，呢一位歌手朋友唱广东歌曲，佢个名字系早见友，加上我哋谭校长嘅呢一首《偏爱》。 出孤单，又出思忆，从自我约束中放开。红色仿佛蓝色忧郁，曾是我过去的偏爱。离开空白

谁亦再有天里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 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 有天里终可找到替代品，内心那份爱却是仍属你。 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从前情话句句收进心里去，记忆里再共你相聚，而为何藏在这美丽身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再想你，而为何藏在这美丽心心里边，又是那阔阔的空虚，仍然心再想你。 呢个咧有邝美云加上钟镇涛嘅《仍然心在想你》啊，咁啊，由于呢一个嘅本港疫情咧非常严峻啦，咁啊，政府咧就进一步收紧咗呢个社交距离措施啊，其中餐饮处所咧进一步收紧为两人一台，咁任何人咧喺任何嘅公众地方，嗱喺任何嘅公众地方啊，包括咗系郊野公园啊，同埋或者系喺户外进行运动。大家知啦，而家朝头早好多朋友仔可能会行山啦，亦都可能会去跑下步做下运动啦，都必须要佩戴口罩嘅。嗱，咁你问我，其实做运动戴口罩真系辛苦嘅。不过我都试过咧，跑步比赛嘅时候咧系戴住口罩去跑嘅。其实如果有做开运动嘅朋友仔咧，应该都 OK 嘅。但系你话你冇做开运动嘅咧，咁啊突然之间又要焗住个口罩，咁然之后去跑步咧，确实系辛苦嘅。咁啊由慢慢开始咯，吓可能行下开始。不过即系而家疫情咁严重咧。配嘅户外嘅运动咧都暂停咗啦，咁而喺呢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呢个渡轮啦，同埋或者系街道等等咧，同埋喺港铁已经付费嘅车付已付车费嘅区域咧，一律都系唔可以除低嘅口罩嚟到饮食嘅，咁大家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多措施都系希望可以保障大家健康啫。大家忍耐一下，每人做一小步就可以进一大步噶啦。希望呢啲措施可以好快就已经冇啦。 人潮里跌宕，未抽空。 人潮中漂泊，纵使历尽沧桑，可畏惧浮沉风雨浪。 曾和你靠着梦想中驻足，天意弄人磨灭渴望， 人潮滔滔过，仍然在找一生有几个梦与盼望。 长留爱与恨，脑海的灰暗中跟你仍是靠近， 无穷的真爱永久不息的真，苦与乐人在纯真的心， 仍和你盼望幸福。 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恨。人潮滔滔过，仍然用心爱着你，不必计苦与乐，爱与 张学友加上黎瑞恩的这一首《长留不息》，将时间带到来早上的5:58啦。咁啊，亦都提提你啦，一阵间咧就有6:00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就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爽利啊。咁啊，6:00新闻之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再清晨。星期四咧，佩佩咧就请嚟皮肤科医生黎奕桥医生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一个皮肤嘅问题啊。讲起香港咧，即系世界系好多嘢都好文明嘅，即系大家都。我同小朋友都讲啊，其实香港真係好細嘅，喺个地球上面嗰一点呢，如果唔係香港咁叻呢，其实都好难有嗰一点出现嘅。咁香港有一样嘢都好出名，嗰样嘢呢就係叫做香港脚啦。咁係咪真係香港独有嘅呢？咁究竟香港脚系点样呢？咁喺呢啲湿湿立立嘅天气里面啊，会唔会你啲香港脚亦都开始好痕同埋又发作呢？咁究竟系点样？咁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呢，黎医生自然会同大家讲清讲楚啦。好啦，呢个时候呢，我哋先听6:00嘅新闻简报，返嚟之后呢继续有清晨爽利呀。 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天气寒冷，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约为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听朝仍然寒冷，下星期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是79%，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烈风，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嚟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2月24日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就嚟到正月24噶啦。室外温咧11度啊，相对湿度80%嘅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全部都生效。咁啊，但系今日咧就已经好好多啦，因为咧已经冇落雨啦，咁啊干冻咧就点都好啲啲嘅，系嘛？咁同埋咧，晏昼嘅时间咧就会有回升啦，嗰、那个气温咁啊，亦都开始觉得咧就有啲温暖嘅感觉啊，好似前几日咧由朝冻到晚咧，真系哇冻到个人咧喐都唔想喐啊！无论你着几多衫都好啦，个感觉咧，嗰只脚都系冻嘅。唔知系咪血气唔系几好咧？呢排咧冇乜机会做运动咧，咁啊真系确实系差啲个身体。咪喺屋企都喐下啦，系咪？咁啊，当然啦，你话呢啲咁嘅湿湿淋淋嘅天气咧，即系除咗个人唔舒服之外咧，即系觉得冻之外咧，啲骨头又会即系好似走晒出嚟咧，啲痛症咧走晒出嚟。仲有一样嘢。就是你冻咧，你又会好想着对袜噶嘛，系咪？咁着对袜咧又焗住只脚喎，咁会唔会出现呢个香港脚有翻发咧？如果你有呢个毛病嘅，就要记得留意转头嘅健健康康再清晨啦。听多首歌翻嚟咧，就有黎医生嘅出现。呢、這个时候咧，我哋有海明威加上泳儿嘅呢一首歌啊。我的回忆不是我， 伤心的总会任性，灰心的总会用气力，将最好的过去，将最多的细碎锁到属于你的眼睛。 失恋的不够耐性，失恋的不算是注定，于最黑的世界，于最光的刹那。很多一起过的，想起的通通，你的伪装是浪漫的爱情，通通都可再见，但承诺可再听，什么不变色。Oh baby， 当晚与你记住蒲公英，今晚偏偏想起风的清静。 风的清静，回忆不再受制于。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二月尾咧，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啊，春天嘅来临咧就系即系潮湿嘅天气啦。讲起潮湿咧，大家就最容易谂起咧就系香港脚频道发作啦。咁啊，仿佛咧呢个香港脚咧就好似成为咗香港好多朋友嘅足部嘅问题，所以先至有香港脚呢个情况出现。到底系唔系咁嘅咧？我今日咧要请教一下咧呢个皮肤科专科黎奕桥医生嘅。黎医生早晨， 系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啊！头先我咁讲，香港脚系咪真系香港人先独有嘅咧？ 因为咧，香港天气实在太潮湿啦，咁、就好多时，譬如转季啦，譬如话呢个时候开始或者三四月啦，咁都明白真系湿湿立立，湿气又重，咁、再加上咧，好多时譬如话啲病人要成日翻工，着住长期着住对袜啊，有啲病人要着住一对好焗嘅，譬如一啲开工鞋嘅，要系一啲要密封式嘅鞋，甚至乎一啲水靴嘅。成日握住佢八个钟十个钟，咁好多时就制造一个好适合嘅环境咧，俾啲真菌一路繁殖，形成咗香港脚啦。 嗯，咁嗱，系咪即系对因为对鞋唔干净啊？定系因为只脚唔干净啊？定系因为对袜唔干净咧？咁无端端点解会有真菌出现喺即系只脚嗰度嘅咧？ 通常都是感染翻嚟噶啦，因为咧成个环境都有真菌嘅存在嘅。正如上个礼拜所讲啦，啲真菌咧就系成个环境都有。有时我哋赤脚行一啲地方啊，更衣室又好，泳池又好，或者去做脚底按摩又好，真系好容易咧感染咗啲真菌落去只脚啊、脚皮啊、脚趾罅呢啲咁嘅位置。咁再加埋有啲病人有脚汗大啊，成日噏住佢唔通爽咧，咁拗下拗下，咪变咗真菌感染香港脚咯。 嗯，嗱，脚汗大我明白啊。如果冇脚汗嘅人，系咪少啲机会有呢一个香港脚嘅咧？ 嗯，咁但系咧，通常如果你话都系要噏住成日咧，就算脚汗唔大咧，都冇办法。我哋都见好多人都会有埋啲真菌感染噶啦。 嗯，嗱，咁讲紧香港脚啦，咁究竟香港脚系点样嘅咧？系咪即系除咗我知道会痕之外，有冇个样可以即系形容一下咁样嘅咧？ 嗱，佢会痕啦，有红疹啦，有甩皮啦。咁通常咧就个位置分布咧就脚趾罅啦，咁特别咧就好得意系，譬如最问尾即系第三、第四嘅脚趾罅咧，又会比较多啲噶噃。 点解咧？ 佢就系中意咧呢啲问尾嗰啲咁嘅位置嘅。咁当然我哋都有见过，如果啲病人系严重时候咧，其实只只脚趾罅咧都会感染埋嘅。咁仲有佢除咗话脚趾罅之外咧，脚板底脚嘅两侧边咧都会常有发作嘅，如果系好严重嘅时候咧，甚至乎会出埋小水泡，甚至乎一啲小脓泡都会有噶。咁所以咧就真系要及早要治疗先得啦。 嗱，小水泡同埋即系小脓泡，系咪要出到去有呢啲情况之下咧，唔单止系痕，仲会痛咧？ 我哋都有见过有痕痛嘅病人，不过通常咧，佢哋同我讲都系痕多啲嘅。咁仲有一样嘢，有时咧我哋会惹埋上只手度嘅，即系头先佢讲香港脚， 咁你啱佢噶嘛？ 我哋可以有埋香港手噶嘛？咁咧、基本上咧就系、譬如话个病人佢只脚有香港脚啦，又走去摸只脚啊，处理只脚啊，咁咪惹埋上只手板度咯。咁我哋有个见过咧、就是，就系总之就。脚又有，手又有，咁啊又有，全部都甩皮嘅痕嘅，咁啊呢样咧就真系已经惹开咗啦。 咁嗱，有香港脚啦，坊间亦都有好多成日话可以医治到香港脚噶，系咪买嗰啲就搞得掂咧？ 嗱，坊间咧就好多啲杀真菌成分嘅药膏啊，或者一啲喷剂啊咁样吓，当然要睇下乜嘢成分先得啦。因为咧就如果要杀香港脚一啲真菌感染啦，咁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杀癣嘅药膏， 殺閃成分嘅嘢嘅。有時咧，某幾類嘅殺閃嘅藥膏咧，未必真係可以完全清除到呢一種嘅真菌感染，可能咧我哋要用另外一堆。另一個組別的殺真菌藥膏先得的。我覺得如果是首先斷定了真的香港腳了，你可以去啲成藥藥房去查一些冇類固醇的殺真菌藥膏，看下譬如話一兩個禮拜睇下有冇改善。如果真的不得，先找你的醫生呢都無可厚非的。咁但是如果你話、哦、我已經自己查咗藥膏的時候都是不得的話咧，咁真係要及早求醫先得啦。 嗯，咁如果一路不理佢或者一路就咁查住即係成藥就算啦，最嚴重的情況會有咩情況出現嘅咧？ 因為咧香港腳佢頭先講咗，哦佢可以影響腳趾罅呢個位置啦。 嗯， 咁好多時啲病人咧，唔係話淨係哦少少甩皮啊紅咁簡單，或者出水泡，佢有時咧會係去到一啲龜裂嘅皮膚嘅。 嗯， 咁如果喺個腳趾罅嗰度係裂開咗條痕，好多時就會有埋啲細菌容易入咗去皮膚，甚至乎入咗去只腳啲組織裏面，而導致有細菌感染，我哋叫啲皮膚窩蜂組織炎嘅發生。咁、 嗯、 如果真係入咗細菌咧，可以成隻腳腫曬、紅曬、興曬、痛曬，甚至乎去到個病人會發燒、發熱、發冷呢樣嘢都得嘅。特別咧係一啲年紀比較大嘅病人，身體比較虛弱、長期病患嘅病人咧，要好小心。咁啊，所以就要處理好隻香港腳。等啲皮膚完整翻，唔好話有咁多破口，先至可以預防仲有其他嘅細菌感染，而導致一啲唔好嚴重嘅效果嘅。 嗯，如果曾經有過呢一個嘅香港腳，係咪即係特別容易會復發嘅咧？一喺呢個即係春天潮濕嘅時間。 香港腳就出曬名，真係反反覆覆，亦都容易有嘢過啊，或者容易復發啦。 嗯， 譬如話頭先講咯，佢真係要長期著住一隻鞋焗住嘅，咁啊冇辦法，工作性質。我有時咧會建議個病人咧，如果可以嘅話咧，換對襪啦，起碼都好啲啦。即係譬如話你早上一對，你已經出咗汗啦，焗咗一個上晝啦，你起碼下晝你換嗰對新嘅襪都叫做乾爽啲啦。咁啊，又或者翻到屋企啦，咁你真係沖完涼啦，亦都要抹乾曬你啲腳趾縫、腳趾罅嘅位置，唔好再俾咁多濕濕立立嘅環境啲真菌去再滋生啦。 嗯，咁嗱，有冇得预防嘅咧？ 通常就我哋要预防嘅唔好尽量赤脚啦。譬如话去啲公众嘅地方，游水池好，更衣室又好，真系要着啲厚底嘅拖鞋，就唔好真系踩到落去啊咁。咁啊，亦都尽量避免，例如脚底按摩啊，去做指甲啊，去批皮啊，全部呢啲嘅行為咧，有時真係會容易惹到嘅。咁呢啲做嘅行動都要盡量避免，唔好感染到啲真菌嚟啦。 嗯，好啦，即係你話除咗呢個香港腳好困擾香港人之外咧，咁我相信咧，即係喺腳部出現嘅皮膚問題，即係都仲有好多嘅，例如雞眼啦、我知道好多朋友仔咧都成個腳板都好多粒雞眼嘅喎，咁雞眼究竟又係咩嚟嘅咧？ 嗱，雞眼咧就係、一啲腳腳踩落地下受力嘅位置，經過長年累月嘅摩擦咧，而嗰個位置就增厚咗啲厚皮咁解。 嗯， 不過咧，第一樣嘢我哋要分辨係咪真係雞眼先，因為好多時咧，我哋見好多病咧，其實嗰啲係腳嘅油嚟噶。咁腳油咧，其實係一啲病毒感染嚟嘅。咁嗰啲咧都會生粒粒，一粒二粒突起嚟，硬刮刮咁樣踩落地又可能痛咁。咁所以咧，第一樣嘢要分辨究竟係雞眼啦，定真係腳板底嘅油嘅感染先得。 點知咧？ 咁啊，嗱，如果係雞眼嘅話咧，通常佢就喺踩落地下腳板嘅受力位嘅，例如話腳掌前邊個骨頭掂到個地下嗰啲位置啊， 哦，即係呢個腳趾弓後邊嗰個位置啦， 係啦，又或者個腳趾尾嗰個位置由骨頭突出嚟踩落去啊，或者腳掌前邊嗰啲位置，總之個掂到個 個受力位啦， 地下冇錯。咁通常咧就喺呢啲位置嘅。 嗯， 咁如果係啲腳有嘅話咧，其實佢 各個位置都得，佢未必一定要喺啲真係受力嘅位置嘅。咁第二點咧就係、是、雞眼咧，佢通常睇落去咧就好厚、好硬骨骨，可能黃冚冚咁一嚿啦。嗱、如果有咧，佢咧都係一嚿嘅，都係硬骨骨嘅咧。不過咧，佢個表面咧通常就岩岩沉沉多少少，佢冇咁圓正滑正嘅。同埋最緊要一點咧就係、是、有咧，如果你望落去。細心啲睇，有啲一點點嘅紅色血點嘅，咁而呢樣嘢咧係雞眼係冇嘅，不過都明有時咧真係好難自己去睇到自己個腳板底究竟嗰粒嘢係有冇血點啊咁，咁啊可以咧有時真係要揾醫生去睇清楚先得嘅。 嗯，好啦，咁如果假設佢係一個雞眼，我啊見到好多長者好中意咧就批雞眼嘅，咁係咪批咗就冇問題咧？定係越批越大件事咧？ 嗱、批咗佢當然梗係舒服啲啦，起碼佢冇咁揞住，冇咁大嚿先啦。咁但係當然你明白雞眼咧，就真係佢因為長年累月摩擦一路磨出嚟嘅。咁其實你批咗佢咧，基本上佢好多時都冇辦法地又會生翻轉頭啦。咁嗱、幾樣嘢要講清楚啦。除咗你話哦批薄佢會舒服咗啲之外，都可能要嗰個鞋嗰度要配合翻，可能佢要着一啲特別多軟墊啊，又或者嗰個腳型嘅問題，令到某啲腳嘅受力位特別緊要，要改善咗個根本問題咧，先至令嗰啲位置唔會長期受壓而形成一個雞眼嘅。咁有時咧，我哋都會去問一問建議，譬如足部診療師嘅意見啊，睇下有冇啲特別嘅鞋啊、鞋墊啊，俾啲長者等佢嗰啲位置唔好長期受力啦。仲有、要小心，如果話自己批雞眼的時候咧，千祈唔好批損、 批盡得滯係嘛？ 冇錯啊，真係有傷口咧。你知啦，只脚又可能又喺个地下附近入到细菌咧，就大件事啦。 嗱，咁如果鸡眼你就话批咗佢舒服啲啦，如果即系能够对症下药，可以揾到一对好啲嘅鞋垫，令到你可以减少生鸡眼嘅情况啊，最好啦。脚友啦，你头先讲脚友听落好似严重好多、啊。 其实都唔系太严重嘅，不过个处理办法就有啲唔同。因为如果脚友系一啲病毒嘅感染落咗皮肤咧，基本上我哋清除咗佢咧，佢冇咗就会冇咗噶啦。清除办法咧，通常我咧会首先批薄少少个脚友先，跟住咧我通常会做啲冷冻治疗，甚至乎有时会做啲激光治疗。基本上就系冻死嗰粒油，或者用激光去燒走嗰粒油，而除去嗰個油成粒嘢咧，佢冇咗就搞掂噶啦。除非再受感染啦，否則咧就通常都唔會好似雞眼咁樣，哇咁頑固啊，不斷翻轉頭嘅咁。咁、但係點都好，首先要分辨哦，究竟係咪雞眼定係油先？呢個係最緊要嘅問題，要知道先 嘅。當然啦，即係呢啲梗係要尋求專業人士嘅協助啦，係、自己未必搞得掂嘅、好，咁今日咧唔該曬黎耀橋醫生嘅，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繼續請黎醫生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其他嘅皮膚問題啦噃。多謝曬黎醫生，拜拜。 拜拜。 送走咗黎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又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啊！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咧，又告一个段落啦噃。不过唔紧要嘅，听朝早喺5:00咧，继续有我钱佩佩喺清晨爽利咧，同你喺空气中相遇。不过要提提你啦，室外气温呢而家有11度，相对湿度79%，天文台发出咗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啊，着多件衫啦噃。当然啦，仲有一样嘢，记得出入要戴翻个口罩。今日去好多表列嘅处所呢都需要拍呢一个嘅安心出行，记得记得啊。好啦，咁啊，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噃，拜拜。